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71集。我愿意跟着你。皓月高悬，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呻吟声缠绵起伏，高潮迭起，听得门外两人身体僵直，撇着头都不敢看对方。丁宪的脸腾得迅速窜红，立在黑夜中的周思月也是脸色微变。声音是从门里传来的，女人的低吟伴随着男人沉闷的低哼。事情结束了，俩纯洁孩子立在门口，一会儿大眼瞪小眼，一会儿又别过头去看四周，直到周思月的手握成拳，轻轻抵到唇边，干咳了声。周思月瞥他一眼，用眼神询问他要不要离开。丁轩略一点头，周思月转身带他离开。地下室阴暗潮湿，上楼梯的时候，周思月忽然把手上拎着的丁轩的包换到另一只手，用腾出的那只手去牵他。丁轩愣了下，把手递上去，然后就这么牵了一路，直到酒店门口。周思月松开他的手， 身份证。 丁宪低着头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他，然后站在门口看着他把两张身份证递给前台。 你好，几件？ 两件。 哦，好。 周思月背对着丁宪，手撑在琉璃台上，微弓着背。前台服务员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通字后说， 不好意思啊，只剩一间大床房了，国庆游客多，基本都是满房状态，不好意思。 周思月回头看了丁宪一眼。 一间吗？ 啊，好的。 前台服务员登记好入住信息，把房卡递给他。周思月回头示意让丁宪跟着。丁宪红着脸抱紧怀里的包，避开服务员的视线跟上去。羞耻心几乎要将丁宪淹没了，他满心想的都是他居然跟周思月来开房了。上楼梯的时候，他全身就跟棉花一样无力，居然还觉得热。丁宪突然意识到， 我可以回寝室睡的呀。 可此时的丁宪又很享受被周思月安排一切的感觉。周思月似乎是熟门熟路，他挎着包，高大的身影在走廊微弱的灯光下一晃一晃的，没一会儿就抵达了他们的房间。一推开门，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。他惊讶地看了眼周思月。周思月走进去插上房卡，手指按在墙上，回头看他，见他迟疑地站在门口，催促道， 进来啊。 丁宪进去把门关上。 你收拾一下睡吧，我4点就走。 丁宪下意识地看了眼挂在墙上的壁钟，已经2点了。说完，周思月歪着脖子将背上的斜挎包取下来丢在沙发上，转身进了厕所，洗了半脸才出来。他的额发上挂着水珠，随意拨了2把也没擦干，就拿着烟和打火机去了阳台。这2天行程赶，舟车劳顿，身体极其疲惫。丁宪好歹还在车上睡了4个小时，他是真的一分钟都没睡过，黑眼圈都熬出来了。丁宪放下包跟过去，倚着阳台的落地窗跟他说话。 你去干嘛？ 周思月低头取了支烟叼在嘴里，瞥他一眼，打火机在手中打了个转，噌的一声，火苗窜起。他低头将烟头凑过去点燃，火星闪闪。他吐了口烟， 回去整理资料，写研究报告。你以为真去玩的？ 一听要写论文了，丁宪立马苦兮兮地看着他。 啊，每个人都要写啊。 周思月叼着烟笑了下， 你们不用，我写就行了。 叶教授的意思？ 丁宪似乎猜到了。周思月点头，把烟取出来夹在手里，吐了口气问他， 还不去睡啊？ 丁宪心里明镜似的看着他，眼睛亮亮的，声音软糯却坚定。 卓思月，你是怕明天早上出去被人说闲话吗？ 周思月吸烟的手停住，侧脸微正地看着丁宪。小姑娘往外走了两步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自嘲地笑了下。 是不是我当年跟你说，让你不要和我走太近，怕被人传闲话，挺伤你心的？ 周思月低头抿了下唇，没做声。烟夹在指尖没吸，积了灰。丁宪又笑说， 其实我当年是气你，因为你对我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的，让我很心慌，时而对我好，时而将我丢在一边，高兴了逗两下，不高兴就不搭理我，所以那天我一时气急才跟你说了那些话。 夜深人静，满天星斗闪烁着。听完丁宪的控诉，周思月眯着眼仔细想了想，并不认可。 我什么时候不搭理你了？哪次不是主动跟你讲天？ 有，只是你不记得了。 没有。 周思月不认，小姑娘急了，靠在栏杆上，身子微微前倾。 真的有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还差点把刘晓峰给气哭了，人家不过就是想坐一会儿你的位置，你却凶巴巴的给人顶了回去。就那阵子，我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，而且那会儿你朋友多，跟谁都能聊。每次不理我之后，身边就莫名其妙冒出好多新朋友，跟交际花似的。 说到最后，丁贤不敢太大声，自己小声嘀咕，但还是被他听见了。周思月把烟掐了，拎着他的耳朵。 我看你是真皮痒。 丁宪怕痒，特别是耳朵，尤其敏感。他一边躲着，一边求饶。 哎，怎么还动手呢？好了，你痒，你别动了，你别动。 说不说？ 哎呦， 两人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。丁宪缩到墙角，周思月高大的身影堵在他身前，遮住从他背后照过来的光。一只手照着他的头顶，葫芦了下他的脑袋。丁宪推着他近在咫尺的硬邦邦的胸膛。 你别闹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。 周思月身子斜靠着落地窗，闲闲地看着他，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，言简意赅道： 说。 我愿意跟着你，特别愿意。 有些话到了如今再说，就忽然变得谨慎起来。因为太喜欢，所以当这一切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丁宪面前，让他去做抉择的时候，有些问题就跟刺儿头似的冒出来了。 我以前胆小、懦弱、自卑、敏感、多疑，还特别爱哭鼻子，总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做事也总是瞻前顾后的，总怕出错。结果越是这样，往往错的越多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后悔莫及。我复读的时候卯足了劲儿拼命学拼命学，说实话，你不在的时候我想的反而没那么多，你一出现我整个人就乱了。沙爹说这样不行，我被你吃得死死的，不是好兆头。 伴着漫天的星河，往事浮现。丁宪絮絮叨叨地跟他说着一些有的没的，周思月认真地蹙眉听着，把他乱七八糟又语无伦次的话语总结了一下，得出一个主题思想：怕他只是一时兴起，怕分手，怕以后再也当不成朋友，所以还不如维持目前的状态。他斜靠着落地窗，在听完他的长篇大论后，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他。丁宪被他看得心里发毛。 做你想做的，错了我担着，跟我不跟我都不会让你受委屈，这样的保证还有力度吗？ 周思月难得没笑，低头看着他，每根头发似乎都透着认真。 那邢路飞师姐呢？ 关他屁事啊。 周思月脸上又挂上若有似无的笑。 他喜欢你啊。 关我屁事。 我怕他。 关你屁事啊。 啊呸，你这是跟组织上敷衍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时候邢路飞这号人物都能让你紧张了？ 那什么时候苏百从这号人物也让你紧张了？ 我紧张？ 哼。周思月跟听笑话似的看着丁宪，又恢复了往日挑眉笑的嚣张模样。 放屁。 两人之间的默契回来了些。丁宪哄着他， 是呢是呢。 哼。 两人都看着对方笑。周思月从容自信地看着他，似乎在等他慢慢把对这段关系的态度转变过来。周思月在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，四点准时离开。那两个小时他就坐在沙发上写程序。丁宪后半夜就撑不住了，沾枕昏睡，睡前还不忘喃喃地嘱咐他。 你也睡。 周思月帮他掖好被子，开了电脑，坐在沙发上。邮箱里躺着叶教授前几天从台湾地区发来的邮件，他打开通读，内容繁多，看到一半撑不住了，就在沙发上睡了会儿。再醒来已经3:50。周思月揉揉太阳穴，收拾好东西，顺便帮丁宪叫了7点的早餐，这才锁上门走了。晨光熹微，丁宪醒的时候房间内空荡无人。周思月已经离开了，床头柜上压着一张便签，上面写着简洁的一行字： 帮你叫了早餐，吃完再走，回学校再找我，先走了，周思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